官小，当朝一品有爱国的义务，贩夫走俗也有爱国的权利，但有一节，打架斗殴不是爱国，好勇斗狠不是爱国，寻衅滋事不是爱国，自找矛盾不是爱国，强词夺理他不是爱国。嗯，最重要的，以各种理由名目欺负同胞，那不叫爱国呀。自以为只有自己这种方式算爱国，别人那都不算，这也不是爱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能够以爱国的名义违反公共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这不是爱国，是毒国。嗯，亵渎的毒知道吗？简称埋汰自己国家。真爱国假爱国，这个在历史上那是再论的。那位问了，那么真爱国为何呢？ 杀唐不为女常败，直杀的杨家好不悲哀，而大国长将来不怀，女儿国断天下他民不养的财，儿三国骂他日你快，我的儿女是落三方，你是 老杨家一门忠烈呀。那么话说回来了，假爱国又是如何呢？ 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没什么见日靠不发一枪，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没什么不救中国主东洋，没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忠在哪里？你在何方？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少年无耻丧尽天良啊！ 天下大事，什么事情都是这个理儿，都不能是吧？过分。啊，都不能走极端。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引了北大一位老师他的观点，他言道：动不动就喊打喊杀，这个叫弱国心态。弱国心态什么表现呢？首先啊，就这个一些个带点极端的情绪，过度的就膨胀了，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往往过度敏感，或者是充满被动的防御的心态。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充斥着崇洋媚外的思想。哎呦，外国的月亮，哎呀，打有狗那年就比中国的圆，哪年有的狗啊？就那个意思嘛。互联网上有那个啊，各式各样的五花八门的不实之词。哎呦，你们知道吗？哎呦，这个德国有良心下水道啊，俄罗斯是免费分房啊，是吧？那你赶紧去弄一套去啊！古巴全民免费医疗啊，这个倒不是说完全没影儿，说人家国家甭管是有什么福利制度，一定是根据其本国的国情而定的，这个不可一概而论，是吧？这个道理甭说咱们了，当初吕奉先都懂啊，是吗？ 心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正是反腐不能有商量啊，既往不咎，很荒唐。我的老家有主张，岂容蛀虫太猖狂。怎么又是您老家呀？啊，对了，是吧？我们家分娘家婆家嘛，哈哈哈哈，对，我老家啊，周末愉快了不是吗？有一叫周本顺的被查了吗？又周末愉快一回吗？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被调查，你看了没有？就此，人民日报发言论了：反腐不能搞，既往不咎。周本顺是什么呀？十八大之后首个再任省委书记落马，再次证实了反腐势头不减弱，整顿吏治步伐不停歇，是吧？早晨还在上这个本地的党报头条呢，晚不省夸嚓一下子落马老虎了。哎呀，揭示中央反腐布局是尽在运筹之中，更说明贪腐必然是难逃法网追究，反腐必须不能留余地，也不能搞既往不咎。既往不咎不是谁呀、啊、这是谁既往不咎来着呀？啊，这不是那谁吗？那个吴老太太吗？吴妙珍吗？ 你配了天亮国法尽在你的手上，红军发落有火方一寸，君子和我有相识之事不发尽，方方正手我胸膛一条一条，我是包面他的娘娘，我的方上娘娘多喜庆 什么是爱国呀？什么是爱国？告诉您啊，反腐倡廉，这就是爱国。人民网说了，反腐没有休止符啊。什么是爱国？告诉您，为国家为社会尽职尽责，这就是爱国。你不能够想象一个国家公务人员大会小会把这爱国挂嘴上，工作当中他却是不作为或者是乱作为，就是他不干正事，他这叫爱国吗？嗯，这是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这么一档的事儿，说是这个有一评选，您知道吗？叫做国家历史文化街区。后来呢，说评选完了，北京什刹海南锣鼓巷落选了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说了，历史上这些个地方原来就是居住区。结果经过开发，商业开发过多，并没有使其得到原汁原味的保护，没能反映出其原有的价值特性和历史定位。就此，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言论，言道别让商业裹挟一切。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呢，这个商业它不是万恶之源，但是呢，像这类地区，什刹海是吧，沉淀着人文气息之地，一旦被过度开发，造田声不断，商业味过浓，这就冲淡了文化的真与纯了，毁了历史的韵与魂。一言以蔽之，打海外有那个北京人回来之后，说是怎么着，李先生带我们逛逛去吧，我说那个去那哈吧，不去，哈哈，我说那是老北京呀呀，哎，哈哈，哎呀，你说这个事儿闹的，这哪是锣鼓巷啊，这不就是泾阳港的饭丸子吗？ 怎么了？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定包大。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摇钱树，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济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哦，县里只老虎吃。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哎呦，您说说看呐、啊、什么是爱国呀？告诉您说啊，什么是爱国，哎，奉公守法，乐于助人，见义勇为，这就是爱国。 是您不能想象一个人张嘴闭嘴他就爱国，可是从来没见他惜老怜贫，对于旁人的困难冷漠麻木，别人那儿吭哧吭哧忙忙叨叨的给大伙儿服务读报，他在边上拽闲咧子甩闲话，您说这样的人说他爱国你信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这么一档子事儿，是吧？浙江说那个医院里面有一位护士长姓郑，郑护士长下了班之后呢，开车回家路上呀，看在这个路当间躺一女的横躺在地，头上有血迹，哟，出车祸让人撞了，那车呢，车可能是跑了不知道，赶紧郑护士长下车，他懂医术啊，把这女的打地下扶起来，正这功夫呀，边上来了一帮围观的啊，什么时候都不缺这路人，没说嘛，边上拽闲咧子，他那家伙那个话你来得快着呢，是吗？哎呦你能读报不能啊？哈哈，不是说的不是这段啊，哈哈，哎呀，这人是你撞的吧？哟，说是你看你下着雨，你能停车就救人，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没说吗？会干的不如会说的。郑护士长很委屈，说得了，我不跟你们理论了，赶紧把这伤者送医院是正格的。回过头来找交警调取监控录像，以证清白。还有人民网讲一档的事儿，这是头几天广西柳州市有一平山大道，这个路口有一位85岁高龄的老爷爷拄着拐杖过马路。这个他过马路那会子是绿灯，老头走得慢，颤颤巍巍走到马路当间，耶，变灯了，绿灯改红灯了。嚯，您知道，就是咱们国家有那个司机师傅，哎呦，他忙到，哎呦，谁也比不上他，事儿急，他事儿多呀。呵，滴滴按着喇叭就过马路啊，根本就无视这老头存在。老头这整个这人就给卡到马路当间了。两边全是飞驰而过的汽车，把老头吓得，哎呀，要了，亲命了，救命啊！那这功夫，打路边过了一交警，一看，哟，坏了，赶紧抢步上前，来到路中间，搀着老爷子过了马路。就说啊，交警这个表现是不错的啊，交警是爱国的，哈哈哈哈，其他人我不好说。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又讲了一位爱国的快递员师傅，怎么说呢？武汉啊，有一位艾女士，这艾女士他们家住27层，这个本身身有残疾啊，这个身有残疾呢，行动不便，住那么高楼，平常是坐电梯上下楼，哎，巧了，赶上这天呢，电梯坏了，趴窝了，哎呀，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家里面窝了一天了都，吃的都吃差不多了，夏天在家里面不敢存太多东西，怕坏了，眼瞅着就要断顿了。正这功夫，啪啪啪，有人敲门，一拉门，来了一快递员，是给他送件儿的。后来这艾女士呢，就把这个情况跟他一说，小伙子一听这个，行了，您甭管了，腾腾腾跑下楼，再蹭蹭蹭爬上楼，爬了27层。给这位艾女士买了几斤大米上来，快递小哥言道，我干这行的，爬爬楼我算什么呢？太难得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置，新闻的背后思考多，什么才是真爱国版？我是李青，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李新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社会各界捍卫英雄，为英雄证明。这是今天人民日报和新华每日电讯的一个长篇报道。说到这儿呢，我再加一句，今后我们树立英雄模范人物的时候，要格外的精心小心认真，外加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不给那些个别有用心的人留任何花瓣，让英雄的事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代代相传，光照人间。其他新闻看见人民网，人民日报再评令计划案，言道，心有所谓，行有所止，上海浦东工商质监等部门合并监管市场。新华网， 说是中方人员在摩加迪沙爆炸当中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救治。有报道说啊，说在韩国考驾照，嘿，13个小时就拿本儿，这您信吗？记者调查发现，大多数人没戏呀。这个千万别投机取巧啊！新浪、腾讯说这个高铁动车啊，托付一句，以后不再提供免费的瓶装矿泉水。就那牌子，这个在那个高铁车站啊，这个免费发放的那个矿泉水牌子，供应商3年，他的收入飙升5亿。嚯，家伙，这大广告做的，挣了钱了，嘿，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这个咱们来看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咱本市啊，公交要首次开快速直达专线，是吧？大战快车呗，哈哈。北京晨报，京津冀鲁等省份联手治理工业固体废物，应该是吧？这个太应该了啊。那么还有一档的事儿啊，说是这个泰国普吉那地方翻了一大巴，哟，伤人了没有？伤了，送医院了。这个导致车上17名游客受伤。这个旅游旺季啊，安全也是必须的。新京报言道，咱们国家外交部、公安部、外加民政部召开境外非政府组织座谈会，听取他们的相关意见。那么与会的中国的这边的官员说呢，中国是支持境外 NGO 来华发展。我跟一句，只要您奉公守法。这个京华时报说呢，有一男的啊，飞机上纵火砍人，被合力制服，这个事情咱们一会儿再唠。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来看今天的大报，今天的这个人民日报啊，在一版发了一小言论，这说的是某省的一位领导，这跟记者谈起呢，他们当地的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感到很不解，很困惑。怎么呢？说这个事情反映上来之后呢，已经批示了，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的加以解决，是吧？老百姓反映问题嘛，跟人联系联系呗。可是呢，没过多久，您猜怎么着？嘿，这帮上访的没赶上末班车又回来了。领导一看，哟，怎么又来了？这回什么事儿啊？汤汤汤一说，哎，这不上回那事儿吗？啊，合着没人办啊？往下一追问，一查问，一叮嘴，哎呀，领导你是有所不知啊！这个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是，但是我们是蹭蹭把这个事情布置下去的，是吧？你这个省里头的批示呢，我们给了地市级，地市级领导批示之后呢，给了县一级，县一级给了镇一级，镇一级给了乡一级，乡一级给了村一级，呵呵，好吗？这家伙，这层层批示您落地了吗？批示完了以后呢？嘿，所以说嘛，司法体制改革正在挺进深水区，那必须的。这是新华美电讯说的，是吧？首先啊，司法体制改革亮点在哪儿？一个是去地方化，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再有一个是多地试点，探索司法机关层级管理制度的改革。嗯，这咱们拭目以待。这个人民日报啊，这个说这么一档的事儿啊，给大伙提了个问题，说是今年咱们带薪休假了没有啊？没有吗？哈哈，很多人都没有。目前带薪休假的落实率仅有50%。有人说，哎呀，不敢休，没人拦着您休，不行，我影响，怕影响前途。哎，好嘛，人民日报说这个，外地啊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说这小孩啊，小婴儿出生没几天，这孩子是呛奶了。孩子呀，他这个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他小啊，病情也很严重，赶紧找救护车往医院送吧。救护车说，哟，您等会儿吧，啊，不是，我们这个设备他没准备齐全呢。好嘛， 就说啊，婴儿急救这个车荒问题儿背后是什么呢？是不是医荒呢？就显现出儿科的医生存在的缺口还真是不小啊。这个来看今天一句话新闻啊，这是这个北京的京华时报说的啊，说天气吧，说北京这个星期呢将继续每日一雨状态，每天都下雨啊，反正预报这么说的，最高气温呢将在30度左右徘徊啊，倒是不热啊，就是闷得慌呗。北京青年报说呢，北京市民政局启动了专项行动来整改福彩基金，福彩将引入第三方审计评估，是早该如此。还有一档的事儿，这是北京青年报言道，说咱北京啊，四联您知道吧，四联这大买卖开了一个首家美发博物馆啊，在旧鼓楼外大街那地方，100多平米空间里面摆放了上百件和美发行业相关的好宝贝，就是美发是现代的说法，当初叫理发，四联理发馆嘛，是吧，各种各样的啊，什么推子呀，什么剪子之类的啊，还有那个刮脸的那啊，那叫什么呀，那个啊，就给那个剃刀那个什么的啊，就是一个一个条子吧，是什么东西啊，咔咔咔跟那上当那个啊剃刀，哈哈，对对，可能就那些物件。这个倒是说大伙呢赶上周末或者闲的没事呢，不是不是说谁闲，就是您闲来无事到那个地方去走上一走，是吧，也算是长见识啊，我说的对不？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爸，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逗笑了。 那个豪鞋朋友啊，我瞅瞅，这是这个，这是什么呀？啊，这个啊，一位这个啊，忧郁的小乌龟同学啊，哈哈，是我念对了吗？您这繁体字啊，敏敏，哎呦，这么快拿车本，这玩意儿回了国，这行不行啊？这个啊，可说呢，是不是啊？这个幸运巴特尔啊，真是哈，您这个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啊，谢谢您，谢谢您啊，这是这样的，但是他反正我这么说也得罪人是吧？有人听了以后他不痛快啊，他刚才不是在短信上骂街玩的吗？哈哈，布丁这个，哎呦，商业化，这已经这个真是啊，把老北京特色这抹杀了给，你看了没有？老北京说话了吧？摇摇指头是吧？给那爱国的快递小哥点赞啊，爱国得先爱人民是吧，我就这个意思，您连人民都不爱，连您同胞都不爱，您这爱国何以见得，打哪儿说起呢，是这么回事不是啊？杨森师傅，加强安全管理，确保航空安全，那必须的是吧。龙哥说了，爱国也有狭隘和博大之分呢，你看看，动不动就喊打，那就莽夫，你看老夫子可不是吗，爱国首要条件是什么呀，对国家未来有信心，你看啊，微笑是吧，这南锣鼓巷这事儿，这真是啊，太有启示了啊，教训深刻，哈哈，对。荣平师傅啊，还有这个布衣者，哎呀，说这别老头老头的，大爷老爷子，哎呦呦呦呦呦呦，好家伙，老头就不许可说了，怎么的了啊，注意语言文明，我们这语言不文明啊，怎么的了这是啊，哈哈，哪句算文明哪句算不文明啊，您这眼挑的啊，您这眼挑的可太不老北京了是吧，太不这个啊老北京特色了，哈哈哈。荣平师傅，嗯，还有睡美人啊，还有小罗，这个北京歌哨是啊，真是哈，这个不好好听读票读报跟那啊，不好不好好读票读报好吗，说瓢吧，不好好听读报跟那甩闲片子啊，你看了没有是吧。老宋师傅啊，闲云呵都来了啊，大伙都不错啊，都挺见面的。4038-1723啊，4148，哎，怎么今儿怎么这个没有那个霸四散酒啊？哈哈，霸四散酒啊，对啊，你看他一不来吧，我们后面那个那啊，我们那大妹妹那买卖也不来了，哈哈哈哈，对对对，哎呀，这中间是有联系的吗？啊，继续啊，嗯，给各位说的，这是北京青年报说的，哎呀，这个事情。真是有惊无险啊，不过呢也确实是整个这个飞机上头啊，从这个空乘啊，包括他们的管理人员，加上广大的乘客齐心协力是吧，大伙都爱国啊，大伙都理性爱国，大伙都认真真的用实际行动爱国，然后呢逮了一个坏人是吧，而是没有让坏人犯上作乱，哈哈。 26号凌晨的事情，深圳航空的一架由浙江台州飞往广州的航班都快降落了，因为是凌晨嘛，乘客们都挺困的，有的跟那睡觉呢。正这功夫，一男的也不拿点什么东西啊，噌，窜的这个飞机的前部这个位置，噗，眨眼之间火起来了，大伙儿，哎，你着了。这空乘也过来了，包括男乘务员，赶紧说咱们这个拿这个灭火器灭火吧。嘿，纵火那小子噌拿出一把刀来，拿一脑子跟比划。哎呀，飞机上一时啊就是瞬间混乱了一下，但是很快就稳定下来了。空乘这方面表现得很冷静，跟大伙说把妇女孩子给这个安排到后面去啊，就离这坏人远一点。然后呢，他们就齐心协力把这坏人逼入了头等舱。为什么呢？给他那么高待遇，不是头等舱没人，把他给关头等舱里头了。然后空乘就说了，男同志，咱们敢出头的都站出来，一块来对付这坏人。大伙齐心协力把他给控制住了。这时候飞机落地，警察上来把这家伙给带走了。到目前为止，这家伙为什么纵火，究竟是什么原因，仍在调查了解之中。还有啥？麻去？ 回家吃饭去。这不读报结束了吗？ 谁告诉您的？还有呢。 哦，是啊。 奶奶，您听我说。 这个，哎呦，你看这一招呼人来了，8439啊，这个说是星期一买卖息啊，买卖息啊，买卖息没事儿，您买卖没问题，您这买卖，我为什么招呼您？我就是因为星期一买卖息，让您早点赶紧出摊儿，回头耽误您做生意是吧？哈哈哈哈啊，这个是吧？还什么来着？这是啊，这个啊，对了。这个布衣者，哎呦，这就有学问，不，这哥们太有学问了啊！说那个东西叫背刀布啊，说我这个假冒的老北京，我谁告诉您我老北京了呀？我跟您说我是老北京了吗？再者一说了，您要这么说，除了北京那个房山门头沟那边山顶洞人之外，大伙都是假冒的老北京。